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一章，赫敏出手相助，第三十七集。 正如赫敏所预言的，六年级没有课的那些时间根本不像罗恩期待的那样可以尽情地放松休息，而是必须用来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大量家庭作业。他们像每天都要应付考试似的拼命用功，而且功课本身也比以前难多了。这些日子麦格教授所教的东西哈利差不多一半都听不懂，就连赫敏也有一两次不得不让麦格教授把讲的内容重复一遍。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哈利最拿手的科目突然变成了魔药学，这多亏了那位混血王子，也使赫敏越来越感到愤愤不平。现在要求他们使用无声咒了，不仅黑魔法防御术课，而且魔咒课和变形课也这样要求。哈利在公共休息室或者在吃饭的时候，经常看见他的同班同学脸憋得通红，暗暗的运气，像是服用了过量的便秘人儿。他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苦苦练习不把咒语念出声来而让魔法生效的本领，只有来到外面的温室里，大家才算松了口气。现在草药课上对付的植物比过去更危险了，但是当毒触手猝不及防地从后面抓住他们时，他们至少可以大声地咒骂。由于功课繁重，没日没夜地练习无声咒，哈利、罗恩和赫敏一直没有时间去看望海格。海格已经不来教工餐桌吃饭了，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有几次他们在走廊里或外面操场上遇到他，他竟然假装没看见他们，也没听见他们跟他打招呼，这真是太奇怪了。 我们一定要去解释一下。 星期六吃早饭时，赫敏抬头望着教工餐桌上海格的那张空空的大座位说道， 今天上午有魁地奇选拔呢。 罗恩说， 而且还要练习弗利维布置的清水如泉咒，再说了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们总不能跟他说我们讨厌他那门愚蠢的课吧。 我们不讨厌他， 赫敏说。 那是你自己这么说，我可没忘记那些炸围炉。 罗恩愁眉苦脸地说， 现在我告诉你吧，我们能逃脱真是够侥幸的。你是没听见他怎么谈他那个傻瓜弟弟，如果我们留下来继续上课，现在可能在教格洛普怎么系鞋带呢。 我不愿意跟海格不说话， 赫敏说，显得很难过。 那我们就等魁地奇选拔结束以后再去， 哈利安慰他道。他也很想念海格，不过他和罗恩一样，觉得最好一辈子别跟格洛普打交道。 有这么多人提出申请，选拔可能要进行一个上午呢。 想到就要面对他当队长后的第一个障碍，他感到有点紧张。 不知道为什么球队突然变得这么受欢迎了。 啊，得了吧哈利。 赫敏突然不耐烦起来说道， 受欢迎的不是魁地奇，而是你。你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让人感兴趣。坦白地说吧，你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招人喜欢。 罗恩被嘴里的一大块烟鱼呛住了。赫敏朝他鄙夷地瞪了一眼，又转向哈利，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了，对不对？整个巫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你说的伏地魔卷土重来的消息是正确的，而且你在过去两年里真的跟他较量过两次，两次都死里逃生。现在他们管你叫救世之星，怎么样，现在你还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你着迷吗？ 哈利突然觉得礼堂里热得难受，尽管天花板看上去仍然阴雨蒙蒙。 还有啊，你遭受了魔法部对你的那些迫害，他们拼命想把你说成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个说谎专家。那个恶毒的女人比你用自己的鲜血写出的印记现在还能看得出来，可是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布里那些大脑抓我时留下的痕迹现在也能看得出来，你看。 罗恩说着把衣袖往上抖了抖。 还有你暑假里长高了将近一英尺，这也让人刮目相看。 赫敏没有理睬罗恩，兀自把话说下去， 我个子也高了。 罗恩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送信的猫头鹰来了， 俯冲着穿过溅满雨水的窗户，把雨滴洒在礼堂里每个人的头上和身上。大多数人的邮件都比平常多，忧心忡忡的家长急着想知道自己孩子的消息，并反过来告诉孩子他们在家一切都好。哈里自从开学以来就没有收到过信，唯一一个经常给他写信的人已经死了。他曾暗暗希望卢平偶尔会给他写写信，但这个期盼也落空了。因此当他在那些褐色和灰色的猫头鹰中看到海德威雪白的身影时，不禁大感意外。海德威带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包裹落在哈利面前，片刻之后罗恩面前也掉下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包裹，他那身材娇小的猫头鹰小猪被压在下面，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哈利说着拆开了包裹，露出一本崭新的高级魔药制作，是利恒书店刚刚寄来的。 太好了， 赫敏高兴地说， 现在你可以把那本被乱涂乱画的一团糟的课本还回去了。 你疯了吗？ 哈利说， 我要留着它，看我早就想好了。 他从书包里抽出那本旧的高级魔药制作，用魔杖敲了敲封面，念了一句 四分五裂， 封面立刻脱落下来。他又对着那本新书如法炮制，赫敏一副震惊的样子。然后哈利把两个封面互相交换，再挨个敲了敲，说道， 恢复如初。 于是王子的那一本被伪装成了新书，而利恒书店刚寄来的那本新书则显得破破烂烂，完全像个二手货了。 我把新书还给斯拉格霍恩，他没什么可抱怨的，这花了我九个加隆呢。 赫敏抿着嘴唇，满脸的愤怒和不满。就在这时，第三只猫头鹰带着当天的预言家日报落在他面前，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急忙打开报纸，扫了几眼第一版。 有我们认识的人死了吗？ 罗恩用假装随便的口气问。每次赫敏打开报纸，他都要提出这个问题。 没有，但是又有摄魂怪袭击的报道。 赫敏说。 还有一个人被捕了。 太棒了，谁？ 哈利说，心里想到了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 斯坦桑帕克。 赫敏说。 什么？ 哈利大吃一惊。斯坦桑帕克，巫师界著名的骑士公共汽车售票员，因涉嫌从事食死徒活动而被捕。桑帕克先生现年21岁，奥罗昨夜在突袭搜查其在克拉彭区的住所后将其拘捕。 斯坦桑帕克是个食死徒？ 哈利想起了他3年前第一次遇到的那个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小伙子。 不可能， 他大概是中了夺魂咒吧， 罗恩合理地分析道。 这可是说不准的事儿。 看来不像。 赫敏仍然在看报纸，说道， 这上面说是有人听见他在一家酒馆里谈论食死徒的秘密计划之后才逮捕他的。 他抬起头，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 如果他中了夺魂咒，就不可能到处跟人议论他们的计划，是不是？ 看样子他是想炫耀自己知道许多东西，但其实不然。 罗恩说， 当年他想跟那些妹娃套近乎时，不是还吹牛说他就要当魔法部部长了吗？ 是啊，就是他。 哈利说， 真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竟然把斯坦的话当真。 大概是想让大家看到他们在做事吧。 赫敏皱着眉头说， 现在人心惶惶，你知道吗？佩蒂尔双胞胎的父母要把他们接回家了，艾洛伊斯·米德根已经退学，他父亲昨天晚上来接他的。 什么？ 罗恩瞪大眼睛看着赫敏说， 可是霍格沃斯比他们家里安全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有奥罗，又新增了那么多防护咒，还有邓布利多。 我认为他其实并不一直在我们身边。 赫敏压低声音说，他的目光从预言家日报上扫了一眼教工餐桌。 你们没有注意到吗？最近这个星期他的座位经常像海格的一样空着。 哈利和罗恩抬头看了看教工餐桌，果然校长的座位上没有人。哈利仔细一想， 自从一个星期前邓布利多给他单独上课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见他。 我想他离开学校是去做跟凤凰社有关的事情。 赫敏低声说。 我是说现在形势显得很严峻，是不是？ 哈利和罗恩没有回答，但哈利知道他们脑子里都想到了同一件事。前一天出了一起可怕的事故，汉娜·艾伯在草药课上被叫了出去，被告知他母亲遇害身亡。从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看见汉娜。五分钟后，当他们离开格兰芬多餐桌朝魁地奇球场走去时，迎面看见了拉文德·布朗和帕瓦蒂·佩蒂尔。哈利想起了赫敏说过佩蒂尔孪生姐妹的父母想要他们离开霍格沃茨的事，所以他看到这两个好朋友在那里窃窃私语，神情忧伤，就不感到奇怪了。让他吃惊的是，当罗恩走过他们旁边时，帕瓦蒂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捅拉文德，拉文德回过头来送给罗恩一个灿烂的微笑，罗恩朝他眨巴眨巴眼睛，也迟疑不决地笑了笑。他走路的姿势立刻变得大摇大摆，架子十足起来。哈利看了想笑，但赶紧忍住了。他想起马尔福踩断自己鼻子时，罗恩没有笑话自己。赫敏则显得傲慢冷漠，他穿过冷飕飕雾蒙蒙的毛毛细雨走向球场，然后也没向罗恩道一声好运，就径自到看台上找座位去了。